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鱼香肉丝有鱼吗？ 快来梅州东坡，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！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，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，FM 97.4，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。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欢迎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鱼云。今天我们欣赏的精彩好歌有光良演唱的童话。 你要相信，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。 刘欢从头再来。刘德华、关之琳合唱的《相约到永久》， 相约到永久。 赵传，我很丑，可是我很温柔。 我很丑，可是我很温柔。 周传雄，再出发。 风大雨大太阳大。 梁静茹，可惜不是你。 可惜不是你。 张学友，一路上有你。 一路上有你。 王菲，传奇。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。 罗中旭，星光灿烂。 星光灿烂。 范玮琪，最初的梦想。 一路上我们的默契那么长。 更多的经典老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让我们在黑夜即将过去、曙色渐明的时刻，来听这首江美琪演唱的《夜的诗人》。 什么心情？电影 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 是光良的代表作《童话》。这首歌由光良词曲创作，听上去有一种淡淡的忧伤。人们总是羡慕孩子的单纯，却忘记了自己曾有的纯真和小小心愿。而这首歌想告诉我们的是，只要怀抱着信念，绝不放弃，每一个梦想都有可能实现，每一个童话都会有自己想要的美丽结局。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是自己童话中的主人。千年阙歌继续请您欣赏的是苏芮演唱的《在雨中分手》。 我的心渐渐疲倦，因为你渐渐遥远，两个人为爱憔悴，失去一切，到最后 世界这分钟，跌进了这爱的裂缝，燃亮烛光，只管相拥，来占据了这晚星空，捉紧一刹那的影堂，如梦。全明

会一直陪你上 张学友的经典老歌《礼物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千千阙歌，我是云云，继续为您送上的是梁静茹带来的《对不起，我爱你》。这首歌收录在梁静茹的专辑《一夜长大》当中，由李宗盛填词，许华强谱曲，唱出了一种深陷情网不可理喻的执着。 心情，你知道。

一首动感十足的歌曲《特别来宾》，这是潘玮柏第一张专辑中的一首男女对唱歌曲，邀请了同时在国外长大的歌手许慧欣跟他共同演唱，由胡彦斌作曲。 感觉到灯光又暗了，心情又换了，真的好想对你说一说，闭上眼叫我学学我的自由，看我说什么做什么你也不快乐，我只有你喜欢爱上一次冒险，

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刘德华、关之琳共同带来的《相约到永久》，继续来听辛晓琪演唱的《不如这样吧》。这是齐秦原唱的一首歌，收录在他1995年的专辑《痛并快乐着》当中，后来被歌手辛晓琪所翻唱，再次打动了人们的心。 爱情如果盲目，我们何必睁开眼睛追逐？走的路比较容易被祝福，承诺不是屈服，我给你所有却得不到全部。哦，不如这样吧，厮守那么苦，换个地方住。怕辜负，谁不是分分秒秒的计算幸福？一个人怕孤独，两个人怕辜负，谁不是清清楚楚却要情不自禁陷入？

雀歌继续来欣赏传奇。这首歌呢是电视剧《李春天的春天》当中的主题歌，由李健作曲，刘冰作词，李健首唱，收录在他2003年发行的专辑《似水流年》当中。在2010年，王菲唱着这首歌登上了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，从此这首歌便留在了人们的心中。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，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，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，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。想你时你在天边，想想你是你在脑海，想你是你